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不用担心 ，MyFM Music 40给你40分钟没有广告的好音乐。 我是 Alan 柯友伦。 So fast. you to notice all the way to serenade you doing it's not style. I'ma pick you up in a Cadillac like a gentleman, bring it glamour black, keep it real to real in the way I feel. I could walk down the aisle. I wanna do you like Michael. I wanna kiss you like Prince. Let's get it on like Marvin, yeah, like Hathaway. Write a song for you like this. You're over my head. Never met a girl like you ever till we met. A star in the 40s, centerfold in the 50s. Got me tripping out like 60s, hippies. Queen of the discotheque. A 70s dream and an 80s best. Hepburn, Beyonce, Marilyn, Mass. Girl, you're timeless. Just so classy. Over my head, I'm out of my mind. Thinking I was through in the wrong time. It's not on rewind. This memory was so throwbacky. I kinda like it how you're out of my league. Old school chic, like a movie star. So classic, baby, you're so classic. Yeah, yeah, baby, you're so classic. MKTO 呢是两个人组成的美国音乐团体，他们的首张个人单曲是在2013年6月份发布的。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 Classical， 很燃很燥的一首歌哈。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 Suki。翻翻自己的手机相册，总有那么一两张觉得怎么拍的这么好看的照片。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还是拍照系列啊，选择一张你觉得拍的最成功的照片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依然会是有小礼物小惊喜送出。添加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yFam 1005，期待你跟我分享生活中的美好。周杰伦，借口。 笑得很甜。 My FM Music 40，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爱教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指尖下冰冷的肩膀，孤独的怎么微弱，逐渐随风摇摆，不出可归的徘徊。披肩下的泪滴掩盖难回的色彩，像是一枚坠落尘埃，渺小的我已不存在。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爱教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 非常来自曲婉婷最好的安排。有时候想想现在的生活，你拥有的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 Suki。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八到零下一摄氏度，又降温了。那明天呢，还是会继续降温，所以出门要多穿衣服，但是也要防止上火。还有就是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发一张你觉得拍的最成功的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分享生活中的美好。接下来披头士乐队 Hey Jude。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脏诡异的深海。好吧，一起痛快，忧伤又出体外，不愿去分清暧昧极限，释放冲动的奇怪年代，人凭着捏窄的鲜花放肆盛开。他就一直在笑，听我在讲笑话，在他心里的我永远是那么傻。 王啸坤的笑话，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午休的习惯？其实呢，午饭过后可以选择闭目休息一会儿，因为这是一种调养精神的非常简单的方法。闭目养神呢，能够养阴去燥，特别是饭后闭目20分钟，还可以护肝消食，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呢，陆陆续续发来了很多的照片。其实最好看的照片不一定需要多么完美的构图，多么柔和的光线，或者多么独特的角度，可能只是对你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就是最好看的照片。那欢迎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分享，稍后会有小礼物送出。黄雅莉，再见面的时候。 受了点委屈，可没哭泣。一个人在外，得要坚强独立。 只是没人能说话，特别想你，什么时候才能相偎相依？学会寂寞的傻气保护自己，喜欢你惦记，舍不得你担心。只是越大的城市越多陷阱，如果你在身边才会安心。再见面的时候是我还自己，唱着又哭又笑，说个不停。只因30分钟， 欢迎收听 MyFM 100.5，随时随地好音乐。 MyFM 100.5 Music Forty， 给你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让你爱上这个频率。 Bye.

懂了，多爱你就会抱你多紧的，我的微笑都假了，灵魂像漂浮着，你在就好了，我发誓不 些伤感的情歌，来自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这里是希望带给你快乐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周日晚上综艺节目《天籁之战》中，杨坤的应战曲目是黄龄的《痒》。面对这样一首妩媚撩人、与杨坤历来演唱风格有太大出入的歌曲，不禁让他费尽心思。最后呢，杨坤还是将这首歌演绎出了完全不同于原唱的风格，有强烈的现场冲击感和新鲜感。而当演出到一半的时候，华晨与花花是突然出现在二楼，唱起了快节奏的 rap， 两个人的合作完美无间，瞬间嗨翻全场。接下来呢，同样是一首特别嗨的歌曲，来自何洁的新歌《I'ma Do Me》。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有啊，奥特莱斯购物公园， 众多独家品牌引领风尚，吃喝玩乐随心购， 全年365天，天天低价， 大品牌小价格，高品质低折扣， 尽在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纯音的树上，麦带陪你嗨；摇滚的舞台，麦带陪你嗨；青春的旋律，麦带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MyFM 100.5。 You can do you, I'ma do me. 你不用管我，我也不会管你。You can, I'ma know, know, know. Everybody gotta know, know, know. 谁说什么应不应该，别放低姿态祈求被爱，你值得更好被他对待，所以不用太乖。受够没有被锁住 Only you got the key， 不要被禁锢，拜托 八 卦的关注，像你这么有种他们都嫉妒，他们都爱乱叫，听了就想要笑，但也不盲目，不找你的地图，我走我的路。 All my ladies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在我胸口我是 leader， leader， 那些废话我不听了，听了，我是我的不是你的。 Hands on my head but I really don't care，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 shake it shake it there yeah， I try not to look but I think I'm gonna stare， I'm doing it so bad。 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今天上榜曲目是张信哲《过火》。这首歌呢有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国语版是收录在95年发行的专辑《宽容》中，粤语版呢是收录在96年发行的专辑《深情》里，是一首脍炙人口、激情励志、伤感动听、传唱极高的情歌，相信你也会唱。马上来听到这首张信哲《过火》。MyFM K 歌欢唱榜，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懂，要得回尽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

says 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And I hope you know I won't let go. 流行前沿，时政炫酷 ，MyFM 101.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淘汰浪背后一杯，也写了个缠绵。

把自尊放太高，没有把你照顾好。骄傲是脆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好想知道，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用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换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进行一笑拥抱，再多一次就好，你要的我都做得到。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给你 欢迎回到用好音乐陪伴你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J.K. 罗琳首任编剧的 3D 魔幻巨制《神奇动物在哪里》已经在10月25号登陆内地荧幕，影片上映之后呢，也是持续盘踞了话题榜单的首位，现在呢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大关，打破哈利波特系列内地票房的记录。昨天主演小雀斑也发布了问候视频，他再次用中文的我爱你们感谢影迷对影片的支持，邀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全新的系列。 OK， 分享了电影方面的资讯，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许哲佩美好的。 感谢生命中 想彼此感受，全世界只有你最懂我。你的眉头，你的酒窝，是我心里最美好的。夏末的微风吹过我领口， 2400秒，等于不间断的好歌，等于超值音乐体验。只有 MyFM 才能给你的音乐享受，四十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尽在 Music Forty。 MyFM。 I know, I know, I know 你거짓말 이제 네가 숨쉬는 것도 싫어. 会 no more 더 내 모 什么什么 go go 또什么다찾아낼걸너손나또배우네난쉬워내니가다지어내니각자소소라무서워 overdose 내내박수보내게 clap clap clap 넌나무주연상찬고도남은연기에내넌마치은변장모두가피해던지나치게벌받은야지넌싹지금싹다튕겨나가던상별볼일없으니까 Baby I know I know I know 네거짓말때까지이렇게살다가지옥가기기도해 go home so hey go home baby 그때야너는태어나지마있어야해요나어떻게어떻게내뒤로를끌고보기싫은데 baby baby I know I know I know 네거짓말 非常嗨的一首歌，正在陪伴你的是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ophie。 很多人小的时候呢都听过温室情歌，那时候还流行磁带，一首首情意绵绵的歌曲感觉非常的幸福。情节这张专辑呢最有特色的一点就是他把一首首歌曲串联成一个个的爱情故事，而接下来这首台北的机场是故事的中环，女主呢正对男主有误会，所有的情爱都烟消云散。这首曲子开始有一个分手的场景的经典对白，现在也是很少有专辑这样花心思去做了，来自温兆伦台北的机场。 Y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t boarding.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会有地久天长，只有一种无奈的习惯留在我身旁。我不是不温柔，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我不是不温柔，只要你想走，向我挥挥手，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不要再回头。台北的机场

she'd be faithful, waiting for me to come home, to come home. If I were a boy, I think I could understand. Oh, how it feels to love a girl. I swear I'd be a better man. I listen to her. Just a boy, you don't understand. Yeah, you don't understand. Oh, it feels to love a girl someday. You wish you were a better man. You don't listen to just a boy. 这是来自 Beyonce If I Were a Boy。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苏萍。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发来天津之眼照片的糖糖，还有发来我们 MyFam 100.5公仔的土匪，还有好多个发来吃的的照片，有哈根达斯，有火锅，有各种美食，看着我都嘴馋。那话不多说哈，马上抽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份奖品，3、2、1，停！恭喜终极甄嬛传获得东方之珠欢唱券，哇哦！那稍后会有工作人员与你联系。刚刚我们说了这是第一份奖品，那一会儿还会送出第二份奖品。现在还可以继续参与互动哦，发送你觉得最好看的一张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彭坦 Sunday。 某一天你对我说，这一切都和别人没有关系，我们的每一分钟都是新的，我们的每一时刻都在一起。也许你会伤害我，就像我也会冷漠，所以我想要打开你的心，因为我需要你，你需要我。Someday 我还会在这里，把所有对你唱起。 Someday 我还会在这里， Someday 把所有对你唱起。某一天我对你说，相遇是因为所有过去的，其